欢迎你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继续的来锁定你最认可的电台，来收听每一天为你带来的音乐导航。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在电波当中继续用那些熟悉的好音乐陪你一路前行。最早听到这首歌曲是在看香港连续剧《雪山飞狐》的时候，想当年看完电视剧啊，如果不听一下片尾曲《追梦人》的话，就感觉白看了。听个片尾曲呢，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而这首歌曲的故事呢，其实不简单的。如果你了解这首歌作为罗大佑和三毛女士的关系的话，包括在这首歌曲前两年，也就是三毛离世的头一年的时候，他们合作的那首《滚滚红尘》，可能你会更能够听懂罗大佑就所谓的追梦和他在这首歌当中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呢？一生能够在梦里追寻，未尝也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为梦而生而终结于梦，典型的追梦人，这是三毛。而她的梦呢，在外人读来也许常常让人是忘不了。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就像一阵风。

其实很多人说张信哲给他了一个标签，就是擅长高音的歌手，我却常常喜欢 A 段的，也就是主唱部分的铺陈，而并非副歌反复的持续的高音。这首呢是，当然副歌也是非常的棒哈，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求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台湾方面的千百惠，《想你的时候》。和千百惠一起唱歌的这位呢，叫做陈美薇。这位著名音乐人呢，从80年代开始，能看到他的身份头衔有制作人、主管音乐监制等等，这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当然，10年前开始到现在，他依旧是 Sony 音乐的艺人音乐总监。除了在88年他创作过一张以外，就很少有他自己亲自演唱的作品了。所以和千百惠这次的合作，想你的时候呢，也是堪称经典。今天的陪伴又跟各位先告一个段落了，来听最后一首歌，张学友《旧情绵绵》。 当天的一切像泡影，原来天荒地老总会明。这晚上此刻的心情，我在盼望仍然让你知梦里安定。为何痴心的感觉未冷冰？